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甜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江夏，欢迎收听今天的春节节目展播。今天的节目呢，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经典的民歌。当然了，这些民歌呢也都非常的有春节节日特色。首先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拜新年，从歌词当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辛苦了一年之后阖家团圆的喜庆的气氛。 辛苦了这一年，捎上了心意敲敲门，送到了你身边，好运来点点头，福星来眨眨眼，尝一个饺子美美滋滋乐开了笑颜，挂上了红灯笼，贴上了新春联，八块了做成年夜饭，才格外的香甜，一家子情融融，一家人心相连，一份祝福喜气洋洋，日子红艳艳。 拜新年那拜个吉祥年，红红火火亲亲切切，感动的春天。拜新年呀拜个幸福年，一年四季岁岁平安，家家都团圆。 举起杯，许下一个心愿，为父母敬一杯，为儿女干一杯，祝福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又一年，挂上了红灯笼，贴上了新春联，八块了做成年夜饭，才格外的香甜，一家子情融融，一家人心相连，送一份祝福喜气洋洋，日子红艳艳。 拜新年那拜个吉祥年，红红火火亲亲切切，感动的春天。拜新年呀拜个幸福年，一年四季岁岁平安，家家都团圆。 新年到笑一笑，提起花瓶去看花炮，来端秧歌牛喜花腰，吃五龙的闹一闹。新年到笑一笑，幸福幸福来报道，叫上全家男女老少，正道微笑。 拜新年那拜个吉祥年，红红火火亲亲切切，感动的春天。拜新年呀拜个幸福年，一年四季岁岁平安，家家都团圆。新年呀拜个吉祥年，红红火火亲亲切切，感动了春天。拜新年那拜个幸福年，一年四季岁岁平安，家家都团圆。 一年四季岁岁平安， 家家都团圆。 怎么样，这样一首拜新年瞬间就把我们今天的春节展播节目就拉到了一个非常喜庆的氛围当中了吧。没错了，这样一首拜新年，你看中间提到了很多很多的跟新年跟春节相关的内容，像贴春联啊，吃年夜饭啊，其实不单单年夜饭这一顿饭很丰盛，整个春节期间感觉每一顿饭都很丰盛，不然怎么会有每逢佳节胖三斤这样的担忧呢？好了，那既然春节呢大家是红红火火的，同时每天都可以吃到好吃的东西，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同样是来自于凤凰传奇的，名字也跟吃好像有点关系，但是呢词儿里边又带有了很浓厚的中国各地的地方特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中国味道，一起来听吧。 放花开，香飘缭绕鸳鸯似海，琳琅满目色彩，满是不同期待，为残春痴了人开怀。 各种 啊，数字小黑车 不是 拼凑出的是浓浓的爱， 与美人常在，理想多有往来，心如一盏如此多彩，多一份悦目，或有几分感慨，养得身心惹人青睐。 好了，这首《中国味道》我们听完了。对，没错了，这首歌呢不叫摇摆摇摆。很多的朋友因为中间的这个歌词啊反复的出现了摇摆摇摆这四个字，所以很多人一听说这首歌说，哦，这个首歌我听过，这叫摇摆摇摆。其实人家的歌名是很契合我们节日主题的，名字叫做《中国味道》。说到过年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回家。为什么很多人都想要回家呢？因为家里面有妈妈有爸爸做的饭菜在等着我们，还有很多的亲戚朋友在等着我们，这样的温暖的感觉是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民歌为我们展现出来的，名字叫做家有父母。小时候我们都读过，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对，家有父母就是会一想起来那个地方就温暖的原因吧。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家里的顶梁柱，用汗水为儿女擦亮道路。无论你飞多高，走多远，不能忘记那处温馨的小屋。是家里的主心骨，用心血为子孙缝补前途。无论你管多 是家里的顶梁柱，用汗水为儿女擦亮道路。无论你飞多高，走多远，不能忘记那处温馨的小屋。是家里的主心骨，用心血为子孙缝补前途。无论你官多大有多富，不能忘记那床热乎的被褥。 不要说你忙，也不要说你太辛苦，不要阻碍了你回家去看父母的脚步。歌唱得多好呀。每年过年的时候呢，我们都说机票呀、车票呀、火车票呀一票难求。其实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一方面我为自己买票感觉有点揪心，另外一方面呢，我也觉得特别的欣慰，说明大家没有因为一年的工作很忙碌很辛苦而阻碍了自己回家的脚步。所以在这儿也要给我们自己点个大大的赞，对不对？好啦，刚才的这首歌呢，可以说在今天节日的气氛当中会有一点点的酸酸的感觉在里面了，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稍稍的调剂一下。我们来听一首传统的好听的歌曲。这首歌第一是真的歌曲的年纪应该还比较大了，第二呢是我个人也真的非常的喜欢，一听到这首歌就忍不住的想要起舞，你们应该也一样。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打起手鼓唱起歌。 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金坡。我的手鼓纵情唱，乐器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歌声涌进泉水里，流得家乡遍地歌。我的手鼓纵情唱，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原望北京，越唱歌越多。来来来，啦啦来，啦啦来，啦啦来，啦啦来，啦啦来，啦啦来，啦啦来，啦啦来，啦啦来，啦啦来，啦啦来。 拍起手鼓唱起歌， 我唱得好就红似火，合作人民肩并肩，前进的道路多宽阔，握紧手鼓纵情闯，快马加鞭齐声奏过，春光永远照边疆，歌声永不落，拍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有阳光，丰收的庄稼山金坡，握紧手鼓纵情闯，一地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新红袍，花开千万朵，啦啦啦啦啦啦， 听到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是不是又唤起了很多很多人的记忆？因为这首歌真的是传唱了好几代人，我觉得应该可以这么说了。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啊，也是非常非常有年代感的了。其实它的首唱呢是周璇，那这首歌名字叫做《月圆花好》。哎呀，名字也是非常非常的吉祥的一个寓意。那它就是创作于20世纪30-40年代的一首歌曲了，当时是电影《西厢记》的插曲，是由范烟桥作词，严华作曲，首唱的是周璇。那大家都知道了，周璇的哎呀那个声音出来，而且呢，《月圆花好》这首歌虽然词很短，不像现在啊，咱们听到的很多歌曲，它的词儿都是很长，有好几段，主歌、副歌。这首歌呢，它其实来来去去唱的大概呢，也就是那么8-9句词儿，但是一是画面感非常的丰富，二呢，也真的是带有很好很好的关于爱情的寓意。你看，开篇就唱了，浮云散，明月照人来，团圆美满今朝醉。怎么样，这首歌送给在春节期间啊红红火火过上小日子的新婚夫妇们吧。虽然说这个范围可能不太广啊，但是呢也是借着这样很红火很甜蜜的寓意，祝福大家整个春节都可以甜甜蜜蜜的，非常的美满。来听这首月圆花好。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版呢，是由丁红演唱的。 刚才听到的这首《月圆花好》真的一直是传唱不衰的感觉。那其实听到这首歌啊，就不得不再跟大家多提一句，就是这首歌的词作者也是一位大才子范延桥。他虽然呢感觉好像没有把很多的精力投放在电影上面，但是他当年为国华电影公司改编的《西厢记》、《秦淮世家》、《三笑》啊，这一部接连一部的卖座电影，也是把哀怨呀、柔弱、精致、迷离这样的一些词汇和感觉很好的套用在了吴文化上。那今天的春节展播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江夏，跟你们分享好听的民歌，下期节目再见。 今朝醉清浅，池塘鸳鸯戏水。 星期报捷趣，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想拥抱着你，告诉你那么爱你，只是过去还过不去，一颗心碎成几千块玻璃，就是爱你爱到不能自己，你怎能狠心离去？我爱着你，我爱着你，一个人守着两个人的回忆。

寒冷。还要走多少弯路？